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姑娘一直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条会飞的鱼，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很多年前的那个暑假，年幼的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哎呀，这首歌真好听。 是吧，这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歌。 大鱼海棠就是前两年上映的那部动画大电影。 对，这首大鱼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插曲。啊，这是我刚刚搜到的翻唱版，是网上很有名的两个配音演员唱的，叫金贤和苏尚卿。哎，那个苏尚卿就是给里面的男主角配音的。 哦， 你没看过这个片子吧？ 没有，好看吗？ 嗯，大家褒贬不一吧，但是我很喜欢，特别是在大荧幕上看到一条条鱼往天上飞的时候，我真的哭出声来了。 那么好看啊。 嗯，画面好美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帮我实现了梦想。 实现什么梦想啊？ 因为我想变成鱼呀，变成一条会飞的鱼。 啊，你想变成鱼？ 还是会飞的。我从小就很喜欢鱼，我老家在农村，我爸每次从地里干活回来都会在那边的芦苇坑里给我捉回来几条小草鱼，我就用个塑料瓶子装着它们，每天早上我还会给它们采青草叶子吃。可是基本过不了几天，那些鱼都会死掉，翻着白肚皮飘在水面上。所以有一次我问我爸为什么每次养的鱼都会死，他就告诉我，因为每条鱼都想做一条会飞的鱼。 你爸的这种解读啊还挺浪漫的。 可我真信了，我觉得鱼在长大以后都能飞的。而且2006年暑假那天我也见到了。 你见到了？我就知道海里有一种飞鱼。 不是不是，就是在我老家，而且就是那年也是我最想变成鱼的一年。 那年发生了什么了吗？ 嗯，那年刚放暑假的时候，我妈突然给我们来了个电话，让我和我姐去姥姥家过暑假，还让我们去了以后要多听话多干活，弄得我们措手不及的。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住校，父母和我哥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到了暑假妈妈肯定会回来陪我们的，怎么突然就来了个电话让我们去姥姥家住了呢？而且姥姥那边其实我们很少去，可能是觉得我妈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吧，也可能是嫌弃我爸家穷，反正每次回姥姥家他们对我们都不冷不热的。 那你妈没有说为什么吗？ 没有，而且当时我们家连座机都没有，电话是打到邻居家的，电话那头她声音特别小，而且很快就挂了。按说座机接电话是不要钱的，可是那个邻居大婶非要让我们给她5毛钱，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的，让我妈以后不要打到她家来了。 你们邻居怎么这样啊？ 大家都穷怕了吧。第二天我就和我姐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就是三间破瓦房和一个用木板搭的灶房，但我姐还是把院子里勉强能算得上是值钱的瓦罐都锁到屋里去了，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姥姥家了。当时我家连自行车都没有，只能走着去。 远吗？ 远倒不远，不行的话1个小时就能到。 也不近啊。 其实我特别不想去姥姥家，因为从小我们兄妹三人就因为家里穷受尽了冷眼，在姥姥家更是这样，所以爸妈总是让我们在别人家要听话懂事，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很自卑的原因。其实自卑也是件好事，至少能让我们更努力，否则我也考不上这边的大学了呀。但是对当年的我来说，自卑真是让我去哪儿都抬不起头来。所以我知道那个暑假如果在姥姥家住一定会很难熬，加上去姥姥家的路很偏僻，我记得我妈曾经跟我说过，这条路经常有劫道的，甚至还有抢小孩挖肾的。 她应该是吓你们的，怕你们乱跑。 可能吧，不过想起这种话我就更郁闷了，加上天气特别热，我们的凉鞋上也沾了好多泥，脚也走疼了，当时我真想赖在原地不走了。不过我姐却很坚决，她安慰我说，姥姥家有大片的桃林，正好现在桃子都熟了，咱们每天都能坐在桃树底下吃桃子多好啊，而且姥爷还有一个大鱼塘，你那么喜欢鱼还不乐意去吗？ 好吧。姐，你说鱼会飞吗？ 不会吧，我知道的鱼都不会飞。 可是爸说每条鱼都想做一条会飞的鱼。 鱼离不开水，就像我们离不开空气一样，所以鱼飞不起来。 我觉得姐姐好像也说得对，可是我又想起我爸明明跟我说过，你觉得鱼会飞，它在你心里就是一条会飞的鱼，它可以飞向蔚蓝的天空，还可以飞向广阔的大海，甚至飞向无垠的沙漠。 你爸爸真的是普通农民吗？我怎么觉得他更像是个诗人啊。 他确实很喜欢读书，可能就是因为喜欢读书所以才种不好地吧。我觉得我也遗传了他喜欢幻想的基因，要不然怎么会希望自己变成一条鱼呢？但这些想法我也没跟我姐姐提过，我觉得他已经够累的了，还提着我们俩的一大堆衣物呢。到了姥姥家我俩还得相依为命，我也不想惹他生气。 你姥姥他们对你们真的那么差呀？不至于吧。 他们倒也不会虐待我们，但是也绝不会很热情，我们一直都像是外人，所以我们到了姥姥家以后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姐会主动帮姥姥做饭，我也尽量不添麻烦。晚上的时候我姥姥让我跟她睡，我姐被分到了我表姐那屋。那天晚上我和姥姥背对背睡着，我开始想妈妈，我想起每天早上我妈只要在家都会给我和我姐梳马尾辫，中午会给我们做茄子面条， 冬天的时候，他还会提前给我们暖好被褥。他怎么突然就不回来了？难道不想要我们了吗？一想到这里，我眼泪就不停地流，但又不敢哭出声来。我不知道我姐是不是也会哭，当时我和她只隔着一堵墙，但我特别特别的想她。我觉得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不会太想妈妈。 你当时多大？ 12岁吧，我姐就比我大3岁。 确实还是离不开妈妈的年纪啊。 其实之所以那么想妈妈，也是因为我觉得姥姥姥爷就是把我们当帮工一样使唤 啊。 真的，第二天5点，天还没全亮呢，姐姐就和姥爷去集市上卖桃子去了，我也被姥姥叫起来去桃林替姥爷看桃子去。如果是全家人都起来干活，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是我明明看到我表妹还睡得那么香，我只比她大1岁就要那么早起来一个人去桃林看桃子，你说我能不委屈吗？ 天还没亮他们就让你一个人去？ 对呀、啊、 桃林远吗？ 走路要10多分钟呢，我要一个人穿过比我人都高的玉米地，附近一直有狗在叫，我特别害怕有什么东西从玉米地里突然钻出来，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紧张。 你姥姥也放心？ 他可能觉得我已经是大孩子了吧，或者他确定路上不会有什么危险，都是我自己吓自己的。 那让你去桃林到底是去看什么呢？难道是去看贼吗？ 不是，是防止有麻雀去啄桃子。姥姥还特地叮嘱我，树上结的那种又红又大的桃子不能吃，那都是留着卖钱的。之后的那些天我都是这样，5点起床去看桃林，晚上回来吃饭睡觉，桃子从来不敢偷吃一个。你知道吗？我当时真是恨死了那片桃林。好不容易有一天，老爷把他的脏衬衫拿给我，让我去鱼塘旁边的水槽洗一下。我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心想着总算能看到鱼了。不过老爷跟我说，鱼塘之前被抽过沙子，深不见底，所以绝对不要靠近鱼塘。可我还是忍不住过去了。我发现鱼塘里有成群结队的小鱼和小虾，我用手一捧，直接捧出了一条小鱼，它在我手里蹦跶着，甩了我一脸水。那真是我在姥姥家最开心的一瞬间了。可是很快姥爷就发现了，他以后再也没有允许我去鱼塘那边。 你看，其实啊，你姥爷还是挺关心你的。 他们只是尽义务。后来有一天，我听到舅妈和姥姥聊天，她跟姥姥说，她不喜欢我和我姐整天住在家里。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自打我们进了家门，她就从没给过我们一个笑脸。但你知道她为什么没法赶我们走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出了车祸。 什么？ 而且他已经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了，伤得很重，但好歹捡回了一条命。 原来你妈妈是不想让你们担心才不说的。 嗯，可你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这么长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差点就没妈了。我跑去告诉我姐姐，但她一点都不惊讶，只顾着埋头干活。 看来她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嚎哭了一晚上，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傻的那个人，所有人都在骗我。姥姥看到我那个样子，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我妈跟我说，要听话，要懂事。我听完哭得更厉害了，我真的不知道她那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看她。他就安慰我说，等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能回来了。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大人们瞒着你的苦心了吧，包括你姐姐，我觉得她应该比你还要痛苦。她肯定也很想妈妈，但明知道真相却又不能跟你说。 还要承担照顾你的责任。我猜他背着你的时候应该也没少流眼泪。 对，其实我不恨姥姥姥爷，甚至不恨舅妈，毕竟他们收留了我们姐俩，但是我也是真的不喜欢住在那里。 我懂。 后来有一次连续下了好几天的暴雨，鱼塘里的水直接漫到了姥爷住的小房子旁。我和姐姐蹲在屋子里，突然看到一条条大鱼游到了小房子旁边，而且兴奋地跳了起来。看到那一幕，我真的相信鱼是会飞的了。我相信等它们再大些，一定还会飞得更高更自由，它们一定也起飞不远了。或许再过一个月，满天都会是飞翔的大鱼。可是很快水就退了，太阳也出来了，鱼塘里变得很闷热，好多鱼又开始跳起来，一群又一群的，有的甚至能跳一米多高呢。可是那天大舅领着一群男人跳到了水里，开始用鱼叉往鱼的肚子上捅，一下又一下，一条又一条，不一会儿岸上就堆了几百斤的杂鱼。突然有一条快死的鱼跳到了我的脚边，我吓得差点摔倒，浑身都是冷汗。他看着我，好像是在告诉我，所有想飞的鱼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天晚上我一口鱼都没有吃下去。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我姐姐叫醒了。 姐，我们回家吧，回家等妈回来。 家里没人，别闹了。 不管，我就要回家，我走了。 行行行，你回你回，我还没睡够呢。 你真走了？ 对，一路上我一直都在重复着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我跟自己说，哪怕半路遇到抢劫的，来抢小孩的，我都不怕，我一定要回家，在家里等我妈回来。 可是你没想过你一个人在家怎么生活吗？ 想过，家里还有粮食，我会做饭，我能养活自己，饿不死的。更何况当我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姐姐已经坐在家门口了。 姐， 你怎么那么傻？ 爸以前问过我，如果我是一条会飞的鱼，要飞向哪里？我想飞到妈妈身边。姐，那片鱼塘不是我们的，我不想回去了。 傻瓜， 如果你不走回来，我都不知道该找什么借口让他们送回来等你了。怎么不回去了？ 之后你们就真没回去？ 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生活的？ 熬呗，每到天黑我们立刻就把门锁上，每天晚上我们都抱着睡觉，然后一起算妈妈回来的日子，直到开学半个月后，一天夜里我爸终于扶着我妈回来了，我抱着她嚎啕大哭，我觉得我这条鱼终于飞回到他的身边了。所以前两年在看大鱼海棠的时候才会哭出声来，因为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竟然也有人和我一样相信大鱼是会飞的。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就说有一种鱼叫鲲，超级大，还能飞，翅膀像云一样大。 我爸常说，人的执念就是这样，越是面对难做到的事就会越固执。你觉得鱼会飞，它在你心里就是一条会飞的鱼。我觉得特别对。 黑呀、啊？好像说了好多莫名其妙的话。 没有啊，听完你的故事，我好像也开始相信有会飞的鱼存在了。啊，你稍等啊，让我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蓝干贵酒、菠萝汁、乳酸饮料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蓝色天空 呀。名字真贴切，真的是碧蓝色的酒。 我猜呢，你这条大鱼啊，应该也可以在这样的天空里遨游了吧。 嗯，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呀，我非常理解当你还是个孩子，寄人篱下的感觉会带给你怎样的压力，那种远离父母保护的感觉有多么孤独和恐惧。我想会飞的鱼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精神支柱吧。你渴望像那样的鱼一样可以自由地飞翔，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不再压抑地蜷缩在鱼塘里，可以飞到爱自己的人身边。 对， 而那种渴望飞行的愿望也是你能够奋斗到今天的动力吧。现在你已经飞离了穷困的鱼塘，看到了更广阔的天空，所以我也希望当年的那些委屈与压抑也能像天上的一块小小的阴云，被你的尾巴一扫而光。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 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想变成一条会飞的鱼游回家，原作小刀，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爽、钱琛、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